若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赵传演唱的《欧沙里》， 欧沙里，不要将我忘记， 许巍《漫步》， 漫步在这人生里， 惠妹听一听我， 你是我的吧， 田震干杯朋友，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， 林忆莲伤痕， 虽然爱是种责任，给要给的完整， 徐小凤的粤语歌神雕与射雕， 三滴好泪， 千秋万世退海，苏芮亲爱的小孩，丁伟闪亮的日子， 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，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， 我不是不爱你， 邓丽君爱像一首歌， 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，在那海边水南下看浪花，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，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， 顺子回家， 回家马上在我的身边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范玮琪演唱的《全世界失眠》，接下来是赵传的老歌《欧沙里》。 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。 终点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多少无奈在你我的际遇，走过悲欢离合，迷失了自己。生命中点点滴滴，微微的诉说你和我解不开的头一个谜。多少伤痛在你我的回忆，走过人生舞台，伪装了自己。红尘中来来去去，默默地看着你和我重复演的同一场。 让我在人前戴上我的面具。

下清澈的心，依然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漫步在这人生里， 信我这么风动，信我说话贪图，但你知否，这只是预告。我已再没归途，我已发出警报，是眼光偏偏这样独到。我已深深地醉，看你偏偏起舞，世界仿似美丽，在从前的变好。新欢都已出答案，要重提往事会浮躁。伴你共舞，夜已来到。漫天星光，你现在可会是沉迷与烦恼？伴你共舞，夜已来到。月黑风高，我默默跟你过路。你像热流，又爸爸好。长夜未央，定给你思路。说我再没风度，说我说话贪图，但你知否，这只是预告。我已再没归途，我已发出警报，是眼光偏偏这样独到。我已深深地醉，看你偏偏起舞，世界仿似美丽，在从前的变好。我会抛开一切，从此甘当苦恼，从前甘哀身欢都已再淡忘，如重提往事会浮躁。伴你共舞，夜已来到。漫天星光，你现在可会是沉迷与烦恼？伴你共舞，夜已来到。月黑风高，我默默跟你过路。你像热流，白白好，飘过午夜，白白黑，我却在茫茫然荡漫上，没法暂停步。你像漫游，爸爸好，不醉无夜，爸爸你秘密在悠悠长夜未央，像更有深度。你像热流，爸爸好，飘过午夜，爸爸你我却在茫茫然浪漫上，没法暂停步。你像漫游，爸爸好，不醉无夜，爸爸你秘密在悠悠长夜未央，定给你思路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黎明演唱的《不醉午夜》，继续为您送上张惠妹的老歌《听你听我》。稍后下一时段，我们还继续欣赏到田震的经典歌曲《干杯朋友》，谭维维演唱的《万物有灵》，刘若英演唱的《人之初》，孙楠的《快乐时光》。我是于允，不要走开，下面的歌曲更加精彩。 你

更多关心，可否至痴心一片，就算分开走，他朝不再拥有，冷风一般的你，缓慢让我亲吻。Oh,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， 就算夜里风吹， 来日纵使千千月光，要愿意放我路上。来日纵使千千万星。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明白你这小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哈，因你今晚同我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田震的经典老歌《干杯朋友》，唱的是为远行的朋友送行时的感受。 朋友，你今天就要远走，干了这杯酒，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，一醉到天尽头。也许停下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，朋友。 环保歌，2016年，谭维维应邀成为公益环保项目的推广大使，亲自打造了这首环保主题歌《万物有灵》， 并参与了荒漠植树的活动，和志愿者们一起参加植树，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多的人，热心环保公益事业。 当天空被涂上灰色，当星星离家出走了，当月亮不再飞翔着，当太阳不对我们唱歌了，当冰河开始流泪了，当妈妈看着陌生的我，当小草哭着对我说，当未来不再有未来了，那些曾经美好的，曾经善良的，曾经淳朴的，那些曾经都属于我们的，那些已经慢慢的，已经静静的变成现在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So so it's so so 是张信哲演唱的《白月光》，这是现场演唱会的版本。 白月光，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，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心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追不回原谅，你是我的伤，像一 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越圆满越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首刘若英演唱的《人之初》，是刘若英早期的一首歌。歌曲当中感叹的是人之初，爱之深，最初的爱始终让人无法忘怀，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爱上他的人。继续来听一首孙楠演唱的《快乐时光》。 暖暖的世界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又相约，真的想念遗忘的一切，我们的快乐，你的笑脸，车轮飞旋，路静静深夜，美好的回忆不停在浮现，今天又是灿烂的季节，就像那年的某一天，电台里播着那首老歌，我们总是轻轻地唱和，那段时光有些匆忙，总觉得舍不得，灿烂的季节，就像那年的某一天，电台里播着 让出一份文明，人让车，让出一份安全。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《礼让斑马线》，由春妮、罗天泽演唱。 斑马线，平安线，条条都与爱心连。 礼让行，人不强行，尊重生命，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。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从容初心不闯灯，遵守秩序八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刚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下名片。 你在北京

粤语歌《神雕与射雕》。 三滴好泪， 亲爱的小孩， 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 孟庭苇《闪亮的日子》。 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。 姜育恒《我不是不爱你》。 我不是不爱你。 邓丽君《爱像一首歌》。 让我们肩并肩，手拉手，在那海边深爱下看浪花。 周华健《亲亲我的宝贝》。 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顺子《回家》。 回家，马上在我的身边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动感快歌《午夜奔驰》，送给此刻所有在路上驾车的朋友。 明明山川后的一处独木之气，但剧情是你我的故事，没有一句变行的台词，没有预料的结局，你说一切已结束。走过人群之上，你忽然发现你的身影已消失，满街都是流行的术语，没有你的话题，请你留下别走。有一种感觉，你是我一切所有，我这值得放开你的手，翻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，时间穿通心事回忆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啊，奔驰在雨后是磅礴的我啊剧情是你我的故事，没有一句变好的台词，没有预料的结局，你说一切已结束啊。走过那些走过人群之上，你忽然发现你的身影已消失，人家都是流行的术语，没有你的话题，请你留下别走。总感觉你是我一切所有，我在此刻放开你的手，放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，时间串通心事回忆，未完却比上世界在午夜啊，奔驰在雨后是磅礴。感觉你是我一切所有，我在此刻放开你的手，翻开日记一行一字都是你，时间穿通心事回忆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啊，奔驰在雨后是磅礴的我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，未忘却的上世界在午夜。 渴望自由，不知 是一次你哭得像一种解脱，怎么做才算朋友？当爱已爱过，如何牵手？你还习惯依赖我，一如往昔温柔，没有一次我不是忍痛的放手。因为心被心绑着，因为血是温的，因为我在深爱你的时候仍是疯狂的，因为你不堪不合，因为梦是虚幻的，因为我们都不怎么做朋友。 是一首伍思凯演唱的《怎么做朋友》。这首歌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经典老歌《伤痕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《神雕与射雕》，这是1983年版的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主题歌。 神雕侠侣，英明世代谁？问世间几许？侠客空襟邀与之距？问世间多少？

这是一首孟庭苇演唱的《闪亮的日子》，重拾经典难忘金曲，一起当年无尽往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余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经典老歌《我不是不爱你》。 往事尘烟，梦断未醒， 相信你。

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5点到7点，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许美静《城里的月光》。飞飞追梦人， 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？ 张雨生大海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。 刘德华来生缘，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 小虎队蝴蝶飞呀， 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。 张韶涵香水百合， 香水 和张学友合唱的《左右为难》， 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 刘若英《为爱痴狂》，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。 林志炫《单身情歌》， 找一个最爱的、深爱的、相爱的、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。 张艾嘉《爱的代价》， 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 邓丽君忘记他， 梦给他，当梦真流覆黑。 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， 就是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 张靓颖那不会是爱吧， 那不会是爱吧，不会吧。 许巍旅行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让我们用顺子演唱的这首《回家》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再会。